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啦，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网友嘅事件都唔会有错嘅。咁其实我好多今日好多网友嘅事件想讲讲。 嗯。 咁讨论区有啦。咁现实生活都有。咁我咪记得有一次叫本色界女团嘅。 嗯。 咁其实嗰次几成功嘅。即系起码抄咗牌啦。咁当然未界女之前呢，咁即系冇女，未界女之前冇女。咁冇办法啦，我识咁等多女吓，我一带啲女出嚟玩啦。咁我有个网友呢，殺熟得狗头，见到我其中一个 friend 咁样，都因为佢都几靓女嘅，我都觉得佢跌粒杯落嘅咁样。咁我个 friend 就已经殺熟狗头，佢做咗观音兵啦。咁呢经过呢一个漫长嘅痴缠啦，又好乜撚到啦，即係估计呢应该搞掂咗啦。 嗯， 应该系搞乱咗，应该系拍紧拖啦，好啦，咩都好。咁我可以宣布啦，我就同你系冇 friend 做啊，因为咧呢条女咧系唔会俾你同我一齐玩嘅，或者咧，因为我实在太贱啦，因为呢条女系知道我所有嘅淫亵啊不雅嘅活动。OK， 咁样你想同我玩咧，咁就同条女分手先。 咁但系唔好沉咯，呼吁一声。 唔系，佢唔系性工作者嚟，佢 唔系啊，即系嗰条仔啊， 嗰条仔，嗰个女仔咧系开铺头嘅， 哦， 我啲朋友好高档啊，大佬，哦，做铺开铺头啊，虽然生意唔好，仲穷捻过我 ，OK， 系 啊，但系起码佢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一个好好嘅女仔，系个英雄儿女嚟啊， 嗯 啊，咁，当然啦，我都祝福我啲网友咧，我呢位网友咧可以同佢同鞋白手，咁样以后家用啊，每个月啊俾8000啦，咁自己啊咪捻食饭啊，出去 rap 就留翻啲钱俾女朋友啦，咁样啊 ，OK。即系点解咧？因为上个礼拜咁啊，民间电台未做嘢之前咧，我星期六啊闪咗去大陆啊，捻个邪骨先啦。咁捻个邪骨之前啊，梗系同啲兄弟见下面啦。咁样我见到部电话，送电话俾女，即系以我抽钱嘅理论咧，喺大陆沟得女咧，咁就如果你只要收到电话咧，九成都搞得噶啦。呢个系我一个不 系咩？ 系啊， 我成日买电话俾 你戇鳩咯，你戇鳩咯，你嘥埋啲钱。 不系我条条女都搞得嘅，咁就用 咁啊，要俾钱啫。 问题我搞唔搞啫，咁就 咁啊系好啦。咁啊，你忠谷我呢个兄弟同埋我呢个网友啦，可以有个唔错嘅生活啦，唔好等佢下次啲女仔嚟投诉我啊，明光社先至有资格投诉我。我啲朋友唔好投诉我 ，OK， 好 ，OK。 成日讲长安 是 咁啊，其实呢我呢篇 有啲嘢补充㗎嘛， 呢篇报告呢我就冇睇过㗎，可能咁，因为我收到一个唔知石黑龙 嘩，几捻紧要 几捻紧要喎，真係我靚仔偶像㗎 嘛，佢个标题都有霸气㗎，勇闯 CA 差啲全军覆没。 咁样佢呢就係 PM 咗我，问我几时去长安 㗎， 啱啱㗎啫，即可能点解因为濑嘢嘛。你知唔跟我哋去就舐嘢啦。 唔係，我俾我先讲两句先嘛。即係呢以后呢，如果即係我已经发觉係其实好多网友呢佢哋自己去长安嘅。咁，我即係出 flag 我就费事啦。喂，即係有听呢个节目呢，即係唔该救救杰斯仔啊。即係如果俾我又唔求啊长老啊嗰啲啊，即係比阿瘦仔啊哥顿佢去啊，唔紧要啦，因为佢熟晒咗。即係嗰啲好似阿石阿龙嗰啲咁第一次去呢，喂俾个 PM 我救救我。我冇勇抽啊，即係喺度发誓发毒。唔使都得， 我 即係揸好多人情嘅，即係订房嗰啲啊，咁你同埋就係大家，喂，即係大家有得着啊。如果譬如好似石黑龙嗰个 case 就係因为你唔熟，咁佢就走咗去魅力，咁呢就即係今时今日呢，如果你呢慢中中中入去呢，即係冇运行㗎，咁呢就即係 PM 下我预先，咁 帮你 book 间房， 帮你订间房，咁我搵埋几个媽咪俾你， 吓，揾埋晒啲靓 DJ， 我呢个 唔使啦。 咁啊，咁起码俾我还下啲人 情。唔使啦，我决定咧，下次长安团咧就会 call 埋啊呢个石克龙先生嘅。 系 啊，咁到时 唔系咁，我哋 平啲教授咧， 平时有啲都会有得玩噶嘛，系啊。 因为其实之前都有噶，我见到你嗰度咧都有啲人 post 翻啲赛后报出嚟，佢哋自己去噶。 啊， 咁其实自己去咧真系有俾个提议你啊，大家 容易濑嘢， 两我哋大家双方都有得着，即系我又可以还下啲人情债，咁咧就佢亦都可以即系。有一个美满嘅安排， 系啦，即系你知啦，我哋嘅宗旨系为人民服务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 好啦， 唔系其实我头先咧，唔系之前我都做过嘢，就啱同你哋讲过咧，就系、是有个网友我唔记得咗个网名叫乜鬼啦，佢系 P M 咗我嘅，佢话叫我嬲我上去呢、這个魅力玩嘅，系啦，咁我就同佢讲话，我都系掹车边啦，咁啊擦头皮一条啦，咁啊你呢啲咁嘅情况咧 ，call call 杰斯睇下点样有乜搞错咁啊， 系啊， 咁我就即系其实我都可能会谂到就系话你，譬如就算揾你，你唔去，咁你有时候就系佢唔系好熟， 我唔使一定要去噶。吓，即系我会帮佢安排。 咁你又可以帮佢即系还下啲运程债，攞下房。咁佢又有个得着，就系一定有翻咁上下嘅。 其实就上一个礼拜六咧，有其中有一个网民啦， 系啦， 开名啦， 大 X 系啊，唔好开名啦，算啦吓。咁佢都系噶，佢就四五个 friend 去，咁然之后跟住咧就佢自己订咗房，因为佢去过嘅。咁但系咧佢都俾个电话我，咁后屘咧我都同佢安排咗四个妈咪， 嗯， 服侍下佢。咁同埋咧就揾咗个靓 DJ 俾佢，咁即系起码就即系唔系话我有咩江湖地位，不过即系起码咧你就唔会有石克龙嗰个事件发生咯，即系佢嗰个报告就好大镬，就系佢入到去几乎系佢话即系有一个黑口黑面嘅妈咪嚟招呼佢啦，咁就同埋咧就基本上冇好嘢弹俾佢哋啦，即系睇咗两三 round 都冇乜好嘢啦，之前出，咁呢个系正常嘅，即系我谂我哋大家去到知啦，因为即系熟客。嗰度晚晚都爆啊！依家一 佢唔自在啊，你唔自在 系啦，即系如果你山下去傻下傻下咧，入去咧，佢俾嗰间房你已经系好嘢噶啦，即系我都话嗰度而家系夸张到好似酒楼饮茶咁嘅，我真系见系啊八点零钟我见过啲人喺出边等房噶，即系我真系未见过有个 K 场系咁样嘅， 系咯，佢咪讲咯，佢八点钟先去咯。 唔系唔系濑晒眼嘢噶啦， 濑眼嘢咯， 濑眼嘢噶啦， 噩梦由此开始。哇，真系几捻大镬，你话真系全场爆满。 系啊，而家晚晚都系咁嘅。我都话咯，我而家唔好话去嘅时间越嚟越早啊，我订房嘅时间都越嚟越早。我以前咧五点零六点钟订房嘅，依家唔得噶。我最近呢一排啊，枕住咧，因为你知我一个礼拜真系去两三晚啦，坐住。我而家订房系要两点三点。啲女一起身，我话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发个短信过去就叫佢帮我订房噶。如果唔系咧，你要中房冇中房，要细房冇细房，要大房冇大房，乜都冇。 哇！ 系好夸张嗰度真系。 嗱，好简单啫，乜捻都假，跟我哋玩一次，跟住你又攞晒所有 content 咧。啊，仲有一样嘢， 系 杰斯咧，唔系成日星期六咧都蒲长安嘅，星期六佢。 好少嘅其实。 佢蒲安乐窝啊。係我呢先可以我啲淫威呢先可以逼你啊杰斯呢。 冇办法你试喎。 唔係我牛老师。 係。 ok, 即係而家个网友打返嚟啦牛老师。 几时升级做校长你。 冇啦 唔好。 我而家作育英才你知唔知啊。我同明光社嚟一个 之环喎你呢啲可能。 咁样我向明光社宣战 ,ok, 用返嗰个网友话向我挑 战。唔系咁咩星期六咁点啫。 要知星期六星期六咪跟住打麻雀咯，咁啊见到佢食宵夜时候见到佢送网络电话啦，咁我估通常都送㗎啦，你唔会问条女攞钱㗎嘛，咁条女收得你嘅好几两毫子，咁就应该系 OK 㗎啦，我哋嗰个网友、 okay. 即系咁样，即系除咗呢我哋有啲淫戰戰啊嘅活动呢，好正常嘅交友溝女呢，我哋啲活动都有嘅，咁好似上次呢咁同啲网友去乜乜本色啊嗰度呢，咁啲女相我已经俾我俾返啲网友㗎啦，唔知佢幾時 follow up。如果我今日其实我今日呢今日星期五啊，我打个电话俾嗰两个位网友㗎，咁呢就好似佢哋冇听我电话啦，咁我唔知点解啦，如果佢哋仲唔 follow up 呢，嗰啲女就甩㗎啦。我都想喺度同啲网友傾傾，如果就係跟我出去溝女或者戒飯盒， 跟緊啲啊，要 積極啲，你唔好太遲，因為咧得到五一咧， 佢哋又放假，佢又放假咧，佢哋啲小周末咧，嗰啲长假期咧，佢哋又要去，唔知要去石龙啊，唔知边乜柒地方玩噶啦，佢唔会留喺深圳。 唔系今年五一冇长假期， 几日啊？ 三 day 啊嘛。三 day 啊嘛。 嗯， 系啊。 三 day 走唔得好远，走唔得好远嘅应该。 唔得好远，唔通啦。如果佢去石龙，你跟佢石龙咩、嗯？上次就系、是、唔知四月中定四月头咧，嗰个班女话唔知去咗边度玩啊嘛，所以我follow up 唔到嘛。如果再唔 follow up。你嗰次洗嘅钱晒晒。 嗯。 嗱讲沟女啊，其实我沟女同沟饭盒有网友呢就问我点样可以用沟女方式，但係呢就你知好困难㗎嘛。如果我沟佢饭盒，其实我开头都要好似沟女咁沟佢㗎嘛。咁如果条女真係 点叫饭盒啊？ 饭盒就即係话可以周时可以 check 啦 ，OK 纯 check 啦 ，OK 咁你点有咩方法可以将嗰条女变成饭盒咧？嗱，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嘅， 嗯， 但呢个方法咧就系独奏我自己嘅啫。咁啊，通常沟饭盒啊，梗系同沟女一样噶啦，送呢样送嗰样啦，咁样啦，吓， 嗯， 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咁啊，你沟一个耐咧，啲女就会问你，你系咪中意我？我话系，我中意你，但我冇时间，我没时间。点解啊？我冇嘢明天啊！我冇明天，佢咪咩事啦？我有病，有用 嘅。屌你老秦祥林嚟嘅，你真系简直。 我有病 啊！ 咩病啊？花光 嗰啲 啊？唔系结肠癌、 花柳系。 唔系我成日话自己有病嘅，即系咧话我同你冇将来，但我又中意你。咁咧啲女咧就会自自然嗱，你真系嗱呢啲呃女 啊，中意你啦。 呃女啊，嗱呢啲唔系氹女啊，话俾你听啊，呃女我好叻嘅，话俾你听，我真系。即是天才嚟，我有病，唉，但我又鍾意你，你鍾意你咁讲我冇法唔咁讲啦，我都鍾意你嘅，但係我同你冇将来冇明天， 嗯， 咁样就佢更加爱你啦，鍾意你啦，一鍾意你咪搞嘢囉，搞完之后咪抌得啲钱囉，咁跟住佢就唔使拍拖都变成饭盒啦，係咪先，呢招咁够咁够咁够咁够点先沟女方法。 唔知啊，我做 唔住， 系咯， 周自己仲我会觉得，如果条女信你，有少少天真 咁傻。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即系你话你病，你一路系咁嚼，你都仲未死得，咁佢会点咧？ 好问题，good question， 答 good question 啊，sales 妹系一个例子啦，走咗，翻下龙岗啦 ，OK。 我仲想问多一个问题 嘅，即系我想问啲女唔会逗留喺场嘅。 哦、 其实咧，除咗譬如广东省一带啲女咧，佢可能会喺深圳落地生根之外咧，如果你系四川重庆啊嗰啲咧，始终都系唔长啊。啊，但系你又唔好当佢条女，因为当佢条女咧，就永远都要啊，下时下逢星期六你过去，你当佢饭盒咧，我就可以一个月搵你一次。女就一個禮拜玩一次，咁我唔使去長安啦，黐線噶。 咁啲女有冇試過俾錢你去醫病啊？我想問。 冇啊。嗱，如果呢一樣嘢咧，我哋有個網友簡兵咧，即係我哋 QQ 版主咧，如果佢肯咁講咧，就應該得嘅。啊， 唔係咁，如果嗰條女真係陪埋你去醫院， 又食又拎， 咁你點？ 點會啫？ 點搞啊？ 我都冇時間啊，我冇明天 話咗。佢同條女講話，你俾我滴筆㗎啦，唔使去滴心㗎啦。 滴蠟就得啦。喂，我冇明天。即係我點講啦，話我都唔係咒自己，即係就嚟死嘅，我都話我手術我知咗啦，但我唔知會唔會翻法，所以我唔可以 promise 你乜嘢，我唔可以 promise 你乜嘢，咁就即係唔會有將來，唔使同你拍拖啦，但係講真的你又係女喎，咁我咪有得搞囉，人妻呀呢啲 sales 點喎，全部呢招話啫呢， 自己王家衛喎，真 係唔係王家衛，喂好感動呀，即系话 你自己感动啊！ 即系话好捻 在场呢度咁多人都冇人觉得感动啊！呢啲嘢， 你翻冚家铲， 即系呢啲嘢都讲得出口嘅，真系啲唔怕落。 知道我系乜嘢人啊嘛？系咪先？啲女唔知我咩人啊嘛？ 我觉得你都唔拉人。 你有乜嘢？你有乜嘢一点喜欢我啊？你是追求我啊？对，我好喜欢你，但是我没有明天的。为什么我生病？是不是花光眼？ 知你一只冇脚嘅雀仔啦。 呢啲系好掂啊！ 我翻阿瘦仔嗰度，嗰个咩生病啊？喂，大佬， 真係喎，冇腳雀仔仲好啦。 你冇腳嘅雀仔，你咪出嚟 要搵人搞囉，冇腳雀仔。 咁咪冇嗰個感情嘅存在囉。 喂唔係喎，即係我的經驗我真係唔需要用到呢啲㗎。係 咪哇咁撚高嘅阿傑斯。 唔係啊，嗱首先我嗱首先如果你用我自己嚟講，我唔會求一個長期飯盒先。咁你短期嗰啲呢有時會有嘅，間唔中有啦。喂，但我就好簡單嘅啫，我都係嗰句就係、是、我一咩呢我就攤曬出嚟㗎啦。喂，大佬，我結咗婚，我喺香港有頭家嘅，嗱唔好玩，嗱唔好可能玩得長嘅。咁總之你求其得人要啲咩嘅，咪買下俾你咯，諸如此類。你中意就得㗎啦，你係我買起咪買，哎、我 afford 得係 afford， 咁然之後咪大家開開心心咯。我都一樣得㗎喎，嗰段時間 call 佢出嚟，喂，今晚好悶啊，上嚟屋企瞓咯。咁一樣係上嚟屋企瞓㗎，咁算唔算係飯盒先？ 傑斯。 系咪先？ 你呢招我都有用，话真系听， 又唔使讲。 我离咗婚， 仔啊，咩生病啊，好烦噶。 我离咗婚，我都话我自己喺香港有老婆或者你有女朋友，啊、我都系咁讲，话真系听。我唔、哎、好意思，我哋冇将，都系冇将来啊。但系你明唔明啊？佢隔嗰条女， 唔系你讲嘅目的系唔想佢完，即系好黐身噶嘛。 系啊， 但系你又要有一个饭盒啊嘛。 系啊，有一条女 啊，但系你要谂下，你因为有问题， 唔需要用 嗰条女。如果嗰个饭盒。佢系咁冤你，即系你当场如果唔系饭盒啦，佢希望你离婚 啦，即刻做 几捻烦啊！ 哇，有冇咁样啊？兜巴声爱啦，如果 系啊，我都觉得 搞咁多做乜啫？喂，大佬呢个双 唔怪得咧，有 呢样嘢系 唔怪得有人话我哋男尊女卑啊！而家开始 都系双向啊嘛。你问题系，如果佢系咁烦嘅时候，你都唔想要佢做你嘅饭盒啦。 嗱，饭盒同女朋友唔同。飯盒呢是一個月可能搵一次或者兩個月搵一次或者一個月搵幾次。 嗯。 咁、呢就我唔欣賞佢我唔 like 佢呢我係唔會去追嘅。 嗯。 唔、會追個飯盒返嚟嘅。但係如果我即係點樣㗎即係我同一個一般人我溝飯盒同一般人拍拖冇分別㗎。我只係頂曬籠一日扮係下老婆囉。 嗯 以前有㗎嘛我唔會講大話我冇呃人囉我有老婆啊。 你自己覺得啫呢樣嘢 分啫。咁樣我有老婆啊。 有時代佬啦。 即係我用啲方法呢咁佢唔會黐身㗎嘛。但如果譬如我有老婆如果我用呢一招有個問題喺度㗎我唔係未試過佢逼你離婚。我都冇結婚屌你我離緊咗婚我點離婚仲你。 嘩我真係冇見過啲咁傻㗎好耐冇見過咁傻嘅女仔。 喂如果咁樣使乜啫咪直接飛咗佢咪算囉搞咁多嘢咁啫。 我都話囉你個飯盒你點就先。 喂你搵個第二個飯得唔得唔係淨係呢個飯好食㗎嘛。 阿靜我糾正你。我有好多飯盒。 咁咪係囉你食少個餐蛋飯咪係囉咖喱豬扒飯囉。 咪抌咗佢囉如果你叫你離婚。 我好鍾意 sales 妹。好鍾意 咁唔同 我 知道 sales 妹嘅 我自從知道佢黑龍江緊之後我就非常之鍾意。 咁啊 ,sales 妹有冇叫你離婚啊 我有病啊 我有冇俾住你醫病啊 我阻住佢係要做巡 查。啊算啦算啦算啦。 你係可能有啲避忌㗎喎啦 肯定。我唔係佢個時代每人個時代好唔同囉。 而且呢有時無啦啦咳兩聲你知我咳啦幾恐怖啦成日煙多啊。咁就死 咗我同你。有 少少女就會 有汪汪地㗎嘛你 真係。我呢期似喎。 呢期你似啊 即係似死快啲喎。 呢期你扮呢 即 係 一流啊。係囉。唉咳到嘔血咁滯啦 每期相逢。 係喎喂真係咁我下禮拜可以試下先。 試下。 係喎。 好。今日呢我為咗啲網民呢我盡量俾曬我所有我識溝女嘅嘢俾你。有個網有個網友。 你自己諗啊。 我係唔係自己諗。OK。好。有個網友呢話想我同條女去玩。 係。 有咩地方好玩。 咩女啊 晒下支槍囉 大陸㗎。 應該大陸嗰條女。 喔 喔個 PM 我嘅。 咁喺邊度啊 佢喺邊度 講喺深圳話。 唔知佢乜嘢都冇講 呢樣嘢。 佢喺我因為我佢喺留言版都留言俾我我覆咗佢。 峨眉山啦。 峨眉山好。 越師太越師太。又出事 喎。我有個地方呢係萬事萬靈溝女。 賓館 唔係都差唔多啦。 唔係佢講一定好老土啊。 係啊 係真係講真係講 啊。屌你老味咩咩都爆咗啲。 公園 唔係、 okay. 差唔多都近咗啦，開始近啦。 你唔好話行山，大佬。 你冇講話佢 又開始近喎，屌你老大佬！ 去啲咩長隆咩 哎呀，又近喎，真 係大佬！點係呢啲嘢啦？啲衰嘢係啊！ 嗱，呢、這個 你唔好話，你唔好話泛舟湖上，你唔好同我講呢樣嘢。 O K， 得，你聽我講埋先。嗱，呢一招咧係個 P 嗰個網友話想同深圳嗰個女朋友去玩嘅，咁樣跟住去博嘢。跟住卜嘢嘅，咁理論上佢應該未卜啦。呢、這個方法咧，亦都可以同我的網友講、那個，即係溝我 friend 個網友講嘅。啊， 又就快死 啊！唔係咁啊，我通常咧，我有一招嘅，一招又係頸箭。 係 唔、好意思啊，我有啲青青世界嘅 coupon 啊，其實唔撚使嘅，你喺香港嗰度訂撚咗就得㗎啦。啊，訂撚咗 coupon， 我仲有五日。仲有一個月唔用個過期㗎啦，不如陪我去玩啦。咁青青世界係乜嘢地方呢？咁呢佢首先係幾撚遠喺南山。咁卡路嘅近啦咁 係呀，係呀， 佢喺南山住㗎嘛。幾撚一係由深圳你要坐地鐵去到總站，仲要轉巴士熬成半個鐘頭。 半個鐘啫，唔係好遠，唔係好遠。 先至去到月亮灣。總站落車。咁就去嗰個青青世界嘅地方。 係咪有溫泉？ 佢有咩呢？好似南非咁有樹屋。我哋住樹屋。你唔鍾意住樹屋，你可以住木屋。木屋貴少少，六嚿水度啦。住樹屋300多蚊。 有冷氣。 有冷氣。 有 喺棵樹上面嘅。附近有咩？有啲咩侏羅紀公園啦，嗰啲爛恐龍呢，爛鳩恐龍呢。 爛鳩恐 龍。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樣有個泳池咁樣，又有酒吧。咁你喺嗰度同我玩日囉。玩人唔撚走啊嘛，唔撚遠，係咪先？咪喺度瞓埋囉，喺間樹屋度瞓，打開個露台，除咗多蚊之外啊，除咗多蚊之外，打開個露台，望下啲景，乜撚女都真係俾你搞啦，係咪先？ 但係即係我都係嗰個疑問囉，你溝大陸妹使唔使搞咁多嘢啊？即係俾我，喂俾我嗱，好簡單喎， 係咯， 開條女嚟深圳啊，等我諗下先。去黃室假期啊，今晚揼骨啊，跟住攞間房搞你由朝搞到晚，搞到九彩都得啦。 咁行喂， 係 即係人哋係拍拖嘛，冇 mandic 啊嘛， 哦、 又搵唔到藉口去搏鳩佢啊嘛。 我呢個藉口搏鳩，其實我自己嘅感覺就係 咪先？阿靜女嘛， 難㗎喎喺大陸度真係。 唔係咁佢一拍拖感覺啊嘛。嗱，我一條龍服務，你去清清世界。當然要兩日時間啦，24小時啦嚇，12點鐘去。玩下陶瓷先，嗰啲咁样啲，好似咩 高 高嘅啊，够啲咩 未料啊，情未料啊， 玩下嗰啲，跟住行下个唔知乜嘢热带雨林啊，啲乜嘢难救恐龙啊，咁样游下水，游水好啊嘛，买泳衣俾佢，跟住夜妈妈啊喺出边食饭啦， 唔系桑拿都游水喎。 啊 ，OK， 我明白。你入边食啊，啲嘢几难食噶啦，喺出边食完饭，夜晚咪落紧我酒吧度劈下先咯，搵啲酒声，跟住上间树屋上边，哇，几捻浪漫啊，冚家铲，乜閪都俾你。 唔系你呢个就系叫做循序渐进式， 冇错。 我哋嗰啲咧就叫做速成化， 系啦， 即系任得你拣啦，即系其实都系 option 嚟嘅， 系啦， 大家可以。 但系你要知道，小弟咧，我系好享受玩呢啲咁嘅游戏。 嗯，唔系呢个就系啲温馨感， 好温馨感嘅吓，即系自然。咩事噶？我有病。哇！唔介意啦，就屌你啦！喂，你谂下喎，喺个清第一次啦，我都试一次嘅。 你唔好乱咁讲，即系讲下真系有病。 喺世界里边， 屌 树屋里边 又嚟啦， 又系嗰招咁样，我有病。 系 跟住咪搞鸠一样搞鸠埋，系先喂？唔难啊，最紧都系啊。 喂，会唔会搞完先讲有病？我搵神。 咁好咯，咁好得老土啊！ 你呢啲直情系同啲喺民工身上学翻嚟嘅， 唔系 即系咧喐下咧，嗰啲咧就 系啊。 我老豆有病啊！ 民工成日都讲呢嘢， 帮佢俾啲钱我啊！嗰啲咧， 好似 我乡下个老母有病啊！咁啊，啲成日都系用呢啲。 嗰啲女个个都咁样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唔系啊，我系纯粹用呢个爱去出发。但我是困鳩你，佢唔係困鳩你嘅愛嚇，佢出發嘅，即係我鍾意享受浪漫，我鍾意玩。點解譬如咧，我好少去向西搞啊？點解咧？因為係少咗嗰幾個，我好少食快餐啊，唔係話咩好食快餐，因為冇一個感情嘅培養啊嘛。我都要 我都好快㗎啦，我兩個鐘頭唔使我就可以培養到感情㗎啦。 咪 that's why 點解你可以喺深圳戒女囉，我唔得囉。 係囉。 係啊， 我真係速戰速決㗎嘛。 係啊。 我有時間好都好簡單㗎嘛。我譬如星期六星期日上去深圳。咁一日咪我嚟出貨囉。有一日我嚟戒女囉。一日落 disco, 第二日咪打麻雀囉。我分配得時間好好嘅。 嗯。 但要乜嘢都要玩。享受一個溝女嘅過程。或者一個享受一個愛感情呢， 唔係啱嘅，啱嘅， 係即係係掟到傑斯嗰隻快餐呀，佢好快餐，我係同佢一樣嘢， 唔係呀，我唔係一定要食快餐㗎，我係唔食餐都得㗎， 係 吓， 你升華咗 啦，係啦，升華咗啦，係囉，即係各人有各人玩法嘅，我唔會 challenge 呢樣嘢嘅。 OK, 係呀，好啦，節目又差唔多完啦， 係 咁我又講啦，本來想講嚴打， 係讲多两句先。 唔好意思啊，冇乜时间讲。 咪讲多两句咯。 我讲两句啦。呢轮咧跟我出去沟女咧，就好过去，好过去玩啦。 唔系，认真啲讲，奉劝喂大家，即系大家兄弟啊，奉劝大家兄弟一句， 小心啲。 真系讲过好多次， 奥运 期间冇林姓火令，即系千祈要小心。 烧到边 啊？即系玩咧要玩得小心咯，即系唔好。盡量避免歷險記啦，即係未去過嘅地方嗰啲呢就唔好亂嚟啦。同埋呢就係、是、有樣嘢即係避免啦，就係、是、盡量唔好帶女返房囉，返自己酒店房。 嗯、 即係有乜嘢呢就桑拿啊，即係如果因為桑拿呢係比較穩陣嘅。桑拿嗰啲點解呢，因為佢譬如話佢真係嚴打呢，佢嗰段時間就冇 離開㗎嘛。 佢有嘅時間呢就比較穩陣嘅。咁所以呢啲呢即係各大家兄弟呢就要谨记咯， 仲有啦， 即系喺八月之前咧，而家开始要小心噶啦。 如果你真系急到赖，系要搞嘅话，咁我有啲方法嘅。广东咧就五月七号全盛火，系咪啊？五月七， 广州好似五月七啊， 五月七， 好似系吓。 咁起码都过咗五月七先啦， 起码广东省啊， 吓， 系啊系啊， 起码过咗五月七啦，过咗五月七咧，即系过咗个全盛火咧。比例上冇嚴打咁咁， 系我成日会认住就系过咗春交，再过咗春交之后咧，即系然之后就再，因为就已经跟住就系武林圣火令啦嘛，广州，咁咧就要小心噶啦， 系啦， 嗰段时间就想，因为你春交咧就鬼佬多啊嘛，啲鬼佬走晒咧，咁佢就开始做嘢， 系啦， 咁所以就要呢段时间 就要小心啲啦， 系啦， 咁样所以呢轮咧就不如跟我去沟女啦， 哇你。即係咪穩陣㗎，你真係唔好亂講。 溝女大佬。 戒下女啫。 戒下女啫大佬，我唔係溝小姐呀。當然長安全都繼續搞嘅，你係唔係都。 係唔好啊你大佬。明我講咁樣啊大佬。 你都係 PM 我留定電話，我搞嘅時候我覺得係 OK 可以搞啦。我會通知你哋。 即係我預早報名啊，報定名即係我哋會都會有呢啲 function 嘅。 咁我 定名先囉。 我 幾時起行就稍後再通知。 當然始終我都唔可以保證好安全，但係呢我都要盡量為咗我自然基金啦首先啦，好多市庫嘅。即係為咗呢啲網友唔好咁樣咁即係玩啦，安 樂 啲啦，開心啲啦，咁樣認住。我搞得比例上安全，但我唔会百分之百保证嘅。 係啊，要死一齊死囉， 一齊死囉。 係啊， 咁樣都係，如果你人想去玩嘅，不如跟我去戒下女，戒到女咪喺啲度假村呢，冇咁 佢話嗰啲咩青青樂園啊， 青青世界。 青青世界啊。 呢地方好少查牌 啊。知道。喂，講多兩句就係呢，喂，下個禮拜我哋就即係再繼續呢個懷舊片，因為有人問點解冇咗懷舊片㗎嘛。咁啊。 因為我太多嘢講。 係啊，我下禮拜講下三級片。 三級片或者我。 即係呢個係網民 request 嘅。 三級片之後呢，我講少少廟街。 Okay. 廟街都有網友想問，講埋呢兩集跟住就去澳門埋個懷舊片啦。 嘩講好多次喎， 到而家未講喎，我哋知道 知道知道。 我哋啲內容去到我真唔知可以講幾耐。 好啊、 OK 啦。 OK, 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